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用個鼻索啊！ 算啦，唔係，其實我又 咁啊，唔周知， 親身經歷嘅， 我都唔知喎。原來石安教有啲咁嘅嘢啊， 係有 啊。咁但係咧，我亦都聽即係我阿嫂啦嚇，即係就喺美國嗰阿嫂都講過，佢話五旬節咧 ，Pentecostal 咧有一段時間咧都被視為異端嘅，但係後嚟咧就慢慢，可能佢哋放棄咗一啲比較極端啲嘅教義咧，咁就俾呢個主流咧就接受翻咁樣樣。 其實甚至乎而家 哦，咁就唔輸血咧，有一個叫 Amish 有一種人咧喺美國咧，即係佢信咗個教派咧，係絕對不能夠輸血嘅。咁呢樣嘢咧，其實我真係親身，唔係真係親身，我聽我個死黨，佢係喺瑪麗醫院做嘅一個大教授嚟嘅，佢話佢真係處理過啲咁嘅病人。就是他父母都是这个 Amish 是信这件事的，但是那个女儿好像就是要输血，一定要输血，如果不输血就死了。 是 那他就要跟我父母说，即是挺阴功的，他说我没办法，我说我的信仰是这样，我教义 是这样。其实教授应该是 override 他的 decision 的嘛，得唔得噶？ 會好嗱，呢樣嘢咧就真係唔知道香港嘅法例點寫。 係 嚇，咁但係到最後，我記得啦嚇，就我死黨同我講咧，即係當然好多年前嘅事啦。佢最後都成功嚟去說服咯。 講咗好耐耶穌， 因為係啊，我就真係講耶穌啊。 唉、 你真係要說服呢班人真係唔容易㗎嚇。就係呢啲咧，佢話唔能夠輸血嘅咁樣樣。咁呢個教派咧就真係好有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喺美國咧，其實最流行嘅教派咧就係福音派。Evangelicalism 咧，咁我上次都講過啦，佢有一個好出名嘅報道家就係葛培理咧 ，Billy Graham 咧，就 嚟睇演唱會噶嘛，好似 就喺大會堂嘅。咁而家講緊幾十年前啦，即係我仲係讀緊呢個初中嗰陣時啊，咁樣啦，佢嚟過幾次香港，咁樣咧就十年前左右咧，佢個仔都嚟過，當然佢過身好耐啦，佢都好大先即係過身嘅年紀，起碼八十幾歲。咁但係佢仔而家都唔細噶啦，咁但係即係十年前左右都嚟過，叫葛福林咧，又係喺大會堂。唔喺大會堂 ，sorry， 大球場 度講嚇。咁但係講翻呢個靈恩派咧，少少嘢要提一提嘅，就係佢哋好多時咧會覺得咧，喺講道嘅時間，佢就會召喚聖靈降臨。 係 聖靈降臨嘅時期咧，係好明顯睇出嘅，因為嗰啲教徒咧。就會係抽曬筋， 可唔可以道士嗰啲標筒啊？ 佢直情咧， 林正英道士嗰啲， 佢直情 係真嚟噶。 係啊，你唔知有冇嗱？你上網睇啊，你睇 YouTube 一定有嘅嚇。你睇翻，如果你話靈恩派入面咧，嗰啲教徒咧，直情係我哋叫歇斯底里啦嚇，即係當然呢個譯音啦 ，hysterical 啊嘛，即係歇斯底里啦。有啲咧就係咁抽曬筋，點曬地；有啲咧就喺度係個狂笑，有啲喺度狂喊，有啲喺度 講方言啦， 係啦，喺度猛咁講 文文啦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吓，咁呢啲咧就灵恩派咧就话，呢啲系正常嘅，呢个系啱嘅，圣灵降临咧系应该有咁样嘅效果。咁但系正统嘅天主教、基督教咧，佢就唔接受呢样嘢嘅，佢觉得圣灵降临呢样嘢咧系有。但係降臨嘅時期咧，其實應該係一種好平和嘅狀態。 佢啲演技 over 曬啦！ 嗱你嗱你死啊！你行出去你死啊！你俾靈恩派嗰啲係嘛？啊咁，但係靈恩派咧就話唔係，其實呢樣嘢先係 正常嘅。 先係可能睇過啲方法演技咧，係應該咁演法咧，所以 Thomas 幫我哋考察下啦。 考察咁喺其實咧，當然大家知道啦，美國嚟講就係特別係中南部咧嗰度啲人非常之虔誠啊嘛，啊就係我哋叫 Bible Belt 啊嘛，係嘛？咁當然咧亦都有一啲咧係 咁 ，George Bush 係咪 Bush？ 其實佢係福音派㗎，福音派佢係親身嚟去自己宣稱啦，佢係叫做 born again 嘅。嗱，福音派入面有個概念好緊要，叫 born again， 叫重生。重生咧，其實佢係一種即係比較極端。佢話，正如一個人即係出世嘅時期啊，喺阿媽個肚入面出嚟啦，咁樣咧就係一個 痛改前非咁樣， 咁但係原來喺呢個我哋嘅靈性上啊，精神上咧，都係有一個可以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嘅，即係話，尤其是如果喺你未信或者未信得夠足夠啊，到你真係信足夠嘅時期咧，佢話等於你呢個人咧係重生，就叫做 born again 咁樣，係即係講一種好虔誠、好虔誠。咁啊，布殊仔當時佢自然宣稱話係 born again 嘅，咁當時都引起有啲少少嘅風波嘅，因為啲人覺得喂，你身為總統就唔好講咁多呢啲咁嘅神嘢，因為咧即係美國我哋成日講嘅有一樣叫即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，叫做 First Amendment 啊。其實個 First Amendment 咧，其實佢有關係到嗰個言論自由，但係都有關係到政教分離嘅。佢即係話咧，即係等於我。 上次講過一句，我拋出包就係話嚇，凱撒嘅歸凱撒，上帝嘅歸上帝。所以美國咧係又係好神噶啦，但係佢即係喺憲法上佢都係政教分離噶嘛嚇。咁、但係布殊仔嗰陣時咧就即係已經係即係可能佢已經蒙蔽一眼啦。佢嘅呢啲係好鬼死神噶嘛， 唔係可能借 佢嚟打伊拉克 做事啊？係啊， 佢咪話咯，我哋佢 即係 講嗰句説話，當時俾人即係鬧到佢咩咁啊？就話其實佢話我哋係替天行道啊嘛。佢話打伊拉克。 出師有名 嘅，係啊，就係、是、God's way 啊嘛，係、嘛？去 overcome 去 conquest evil 啊，咁嗰啲咁嘅嘢啊嘛，係、嘛？咁啊俾人鬧咯，係嘛？即係美國咧，其實佢有呢樣嘢有個制衡喺度嘅嚇。好啦，咁樣咧就講翻呢一個天主教咧，啊唔係基督教都要講少少咧。其實我係真係好多年前，而家講十幾年前啦。其實回流之後冇咁耐啫。當其時我就係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咧，又俾人走揾我走翻入去做幹事。其實我移民前好耐，我已經做過兩年幹事啊。咁但係翻到嚟又變咗老鬼，老鬼就喂有啲老鬼翻去做下好喎，咁我又做咗兩年，做完兩年以為已經哇做咗四年幹事冇啦，點知後嚟俾人捉住啊做咗主席啦嚇，咁但係我唔講啦，而係喺我做幹事嘅時期咧，當時嘅主席咧係一個非常之虔誠嘅福音派。 嗯， 咁佢咧就哇叫曬所有啲稍為熟嘅傑青啦，我哋叫傑青會友啦、就派飛，哇就去灣仔會展，就去聽，哇就叫咩就是、權能時間 哇，好难顶嗰啲嘢！ 我以前未接触过噶嘛。 哦， 哇，去到嗰个大个 hall 咧，哇，即系我唔记得系咪回归厅啦，但系都好大嘅啦，就算唔系都，哇，咁系有个即系应该美国佬嚟嘅，鬼佬嚟噶吓，好高大嘅，就讲足两个钟有多。佢用好多方法嘅，即系佢净做 show 咁做嘅，即系有时系请呢个出嚟，有时请嗰个出嚟，有时做下呢样嘢。咁但系咧，我一路睇一路觉得好唔舒服， 系， 因为我觉得咧系完全系有一种。即係洗腦啊！ 催眠啊，唔 係係啊，佢呢種 反智啊，同埋我覺得 係、哎，但係原來而家咧，好似大家想睇，我唔知仲有冇嚇，即係都好多年係噶啦，就係、是、逢星期日上晝咧，呢、這個亞視嘅英文台，即係國際台咧、就係有權能時間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，嗰啲叫做權能報導法啊，權能報導法嚇，咁、大家想感受一下。嗰種咧，咁大家可以即係扭開個電視，星期日嚇，即係早少少起身嚟去睇下。咁我就親身經歷過啦，即係嗰種權能報導法。咁但係即係對基督教、天主教嚟講咧，我真係有好得意嘅嗰個我自己嘅觀感個演變。因為我後生嗰陣時咧，一路都覺得天主教咧係比較保守嘅、封閉嘅。或者落伍啲啊，咁基督教咧，好明顯就梗係比較開明啲、進步啲嘅。咁所以咧就天主教都唔使諗啊。雖然其實我係天主教學校嘅，即係我讀到中五我都講過 Bible 攞 A 啊嘛。咁中四就修女教 Bible。嗰陣時變啊有咩？我嗰陣時講學校咧，後嚟變咗做 Band Five 嘅陰功。係 咩？ 咁已經四十年後光榮結業，就係喺呢一個香港兆輝台嘅。叫做聖馬加尼書院，就在香港華人書院隔離嘅啫，嗰度番禺小學隔離。咁但係而家就已經接咗，接咗咧就嗰個校址而家變咗好似係高主教小學，高主教小學。但係以前係中學嚟嘅，就係聖馬加尼聖 Mary's College， 就係一個意大利教會嚟去搞嘅。咁嗰陣時我中四咧係個修女。教 Bible 都講過咧，其實啲人一直驚到佢咧，好似老鼠見貓。咁但係我竟然夠膽咧喺佢堂上面偷睇小説，偷睇科幻小説，勁咧啊！咁樣咧，但係咧就中午咧就係個神父教 Bible 都話放咗學啊嘛，捉住我嚟問啊嘛，係嘛？你係咪應該孝敬你嘅父親啊？咁啊，咁啊天上嘅父親你唔孝敬咁啊嚇，嗰個 Father Daily 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我係雖然天主教。嘅學校出嚟啦嚇，但係我一向嘅印象都覺得基督教比較開明進步啲，咁但係直至到咧差唔多十年八年前咧，我就有一個幾大嘅轉變係倒翻轉頭。 哦，咁都唔係好耐， 唔係好耐 啫。Baby Bomber怕奶粉都係基督教噶嘛，佢係幫基督教多啲。 有一樣嘢我係一早都知嘅，就係所謂咧基督教咧，其實佢喺傳道方面咧，佢哋。我哋講得好聽就叫做進取。如果講得咩啲咧，就係叫做 aggressive， 即係我哋英文叫做 aggressive。 即係基督教啲 marketing 做得好啲咯。 好勁嘅，好勁嘅。咁但係我亦都咧，亦都我記得嗰陣時讀預科咧，喺黃隱啊嚇，就有一個好好嘅同學，即係天文學會又係好勁嘅，睇好多書嘅，成日咧就唔係講天文，係講哲學噶啦。後嚟我哋即係離開咗啦，各奔前程啦。 中一至中五就唔係黃隱， 就係聖馬加尼書院啦。就中六、中七就係黃隱啦。咁但係咧，後嚟知道佢拍拖，咁啊好戥佢開心啦嚇。後嚟散咗，點解咧？原來佢個拖友 就是教徒，就是基督徒。咁、而即係我嗰陣時得知咧，就話哇，原來嗰啲弟兄姊妹啊，嗰啲團契啊，嗰、那個嘅群體壓力啊，係大得好交關嘅。即係話咧，你係同一個非教徒啊，啊，我哋咧如果講得即係。叫做以前叫 Pagan 啦 ，Pagan 即係異教徒啦。而家更加常聽見嘅咧，特別係中東嗰陣時出咗啦，叫 Infidel 啊 ，Infidel，I-N-F-I-D-E-L， 即係異教徒。呢、這個 Infidel 咧，即係係絕對不能容許嘅。所以我即係由嗰陣時，我係第一次接觸啦。事後我都即係聽過有啲直接，有啲間接都聽過咧，係唔少咁嘅例案例。係真係完全係一對小情人啊，即係難聽啲叫棒打鴛鴦啊，我覺得好無謂嘅。 兩小無猜咁樣， 真係好無謂嘅。即係因為一個信一個唔信咧，最後一定唔成。 唔係咁，那個女仔都唔係好愛個男仔啫，愛自己。 哎呀，好難講啊 ，Thomas 呢樣嘢真係。 不過好難講啊，我哋國外冇得評價嘅。 愛你嘅男朋友定愛上帝多啲啊？ 唔系有个 唔系即系有啲 之前有首歌叫做《少女的祈祷》又几好 嘅。唔系，其实呢个就好似嗰啲伊朗人咧，嗰啲伊朗嘅女人咧，即系佢哋已经即系入咗心噶，即系佢哋对神嗰啲恐惧咧，之后就唔系话你爱唔爱嘅问题啦，即系佢真系对宗教嗰个恐惧啊，即系对，即系你即系俾人咁讲讲下，即系觉得喂你好似违反上帝啊嘛。 嗰首歌词入面咧有讲咩？我爱主，同时亦爱一位世人啊嘛，嗰个填得几好嘅，咁即系一样咁爱嘅可能。 边个唱嘅话？少女奇 诶，杨千嬅。 杨千嬅咁，但系当然我亦都听过唔少啊，边个咧？就係、是、佢因為信咗基督之後都唱過好多呢啲歌㗎，哎呀一時間醒唔起。 其實好多恩星撈唔 係好多都係，當然你鄭秀文係一個好例子啦。鄭秀文佢就係、是、即係信咗教啦，信咗基督係俾咗佢好多嘅精神力量嘅。 唔係因為佢喺大陸有啲經歷啊嘛。 係係，咁你又要即係真係要講翻啲佢係有啲正面嘅作用，有正面嘅作用。 戒毒咯，戒毒都用基督教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，咁我亦都識啦。呢、這個係正生會嗰、那個係嘛？啊係咪陳兆卓啊定邊個？我同佢都好熟嘅。咁、但係咧嗱，呢個天主教咧，我講翻少少天主教啦。天主教其实一向俾人印象点解保守咧，同埋咩咧，就有几样嘢，就系离婚，堕胎， 系 abortion， 同性恋， 哇，好多争议性 ，LGBT 咯， 系啦，咁但系咧就呢几样嘢被令人觉得咧，佢好似系同现代文明脱节咁啊， 冇错， 系嘛，咁第一个现代社会基本上都一路咁样嚟开放接受呢几样嘢啦，但系佢仍然咧，即系都仲系揸得紧嘅。咁但係實際上而家最新嗰個狀況咧，我又真係又冇 check 過啦嚇，即係究竟佢對離婚、墮胎同埋同性戀嗰個睇法。咁我相信，如果你問而家嘅教宗咧，其實乜都得。佢好講過同性戀嘅，其實教宗我睇過佢講過同性戀嘅。佢話我睇唔到點解同性戀者唔可以係虔誠嘅基督徒。哇，好勁啊！佢真係， 即係我唔可以去批判同性戀咯。佢話我冇資格，好似係 啦，係啦。你話佢唔能夠上得天堂係嘛？你邊個有資格話佢唔上得天堂啊？咁樣樣。咁但係講到墮胎咧，亦都要講下咧。其實你基督教都得一樣係啦，唔止天主教啦。咁喺美國咧係一個好大爭議啊嘛。就特別亦都反映到變咗係共和黨同民主黨啦嚇。雖然大家都自認係基督徒，咁但係咧就一個就所謂 liberal 開放噶嘛，一個 conservative 啊嘛。咁所以就所謂叫 pro life 同Pro choice 呢兩大陣營啦，嚇咁啊，即係好快就你話 pro life 即係贊唔贊成啊？ 哦，我 墮胎， 我 唔係佢考你英文啫，佢 我知道。 Doctor Lee pro life 嗰班人咧 ，pro life 嗰班人咧 係唔贊成墮胎嘅， 就係反對墮胎嘅。佢即係話 life 咧，尊重生命，即係話我係上生命係上帝賦予嘅，任何人都冇諗嘅能力嚇，冇乜權利去攞走。Pro choice 咧， 媽咪嘅選擇啦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好嗱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咧再講下呢兩個陣營點樣對壘。